那些比较还没有接触文工的人差不多都离开了那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深的话，来，那因为这个藏书有一点乱，一些人他们网上早上晚上没有来，只有上午下午有在，那我们还是要他们收一利益，去跟这个法门结缘，不然很可惜很可怜，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学十无量心，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一定要鼓励他们。所以我决定，因为那些要用功的人他们要留下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讲话比较少，修行比较多。那现在我因为时间那么短，我还是讲方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都要讲完，这样星期一只能够讲一些比较跟定的修行有关系的法，然后我们也可以用那个自信观、自信经来了解这个境界，没大境界更清楚。 什么叫自信经？ 伽罗尼亚梅达苏塔，叫自信经。 自信。 自信。自信还是自信经，不要紧了。为什么第二阶段的修行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第二阶段的修行，在所缘会变成明显，所以出现一种心经导论，在这个第二阶段的修行出现强相。 出现什么导论？ 禅相。 强相。 禅相。 禅相。对不对？那关于这个常相，因为那些佛教的书义蛮复杂，所以来不免讲几句话。什么叫做常相？在这里常相不是普通的意思，常相的普通的意思跟在美大的修行我们所叫常相有一点不一样。你们是学阿那半年，那阿那半年的修行有培养常相的过程，没大的修行没有培养常相的过程，不过还是来入常定的境界需要常相，如果没有常相不能够入常定的境界，有常相在心能够联系不断的流在他的境界。我们已经有讲过普通的心跟常定的心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普通的心是什么心，在 改变小心，为什么？因为改变他的所愿，所以小心没有力量的心，因为没有力量，所以不能够用那个心的不能够用好那个心的放大镜，因没有放大，所以模糊观理境界。佛教是很是科学的，如果定修有修很好，那个放大镜变成电脑 microscope， 那么力量能够放大它的境界一万多万次，新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只是因为现在的人很慢，在做很多事情，除了修行以外，所以模糊管理新的力量。修行的境界的条件就是心有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那就境界模糊。我们已经有说明，心的显示就是境界模糊、烦恼。如果能够处理这个两种显示，那才能够入这个真的知跟观的智慧的境界，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平常在南传佛教有清净导论，是有提到在新的清净化的过程。下个星期对不对？我要讲那个清净导论，我会再提到在新的清净化的过程，他们清净导论有提到四十种沙玛达耶处，耶处叫做修行的对象，耶在这里叫做努力，来能够修行，我们要努力放心在适合的地方，这个适合的地方叫做耶处，知的修行会有很多耶处，南传佛教地道四十种，不过还有很多别的业处没有地道，别的宗教也是可以用别的业处，不但佛教的业处在对很多值得修行什么大的业处，光的修行因为光的修行的境界是身跟心，没有别的境界，所以观的修行只有两个业处，就是心法跟思法，没有别的业处，留在这个境界就是修观。南传佛教是用这种解释，那 师父刚才说新的业有没有听懂？新的业是 业处叫做修行的对象，修行的所缘，叫做业处。巴利文伽玛达那，伽玛叫做业，它呢叫做处，地方的处。来阿含经的佛教，来修行叫做放心在业处上，如果你没有放心在业处上，那就没有什么修行。业在这里就是努力，那处是在修行的地方，修行就是直观的过程。 刚才你说修止观的话，有两个业处是哪个？ 就是观。你没有了解我的，我的意思，都乱在一起。我有讲 修心就是知观，知的也处有很多，清净道论有地到四十种业处，不是说只有四十种，还有很多别的业处能够用来入定，别的宗教也有他们的业处来入定，光的修行只有两种业处，就是因为观的所观的境界是身跟心，除了这个境界什么都没有，身跟心叫做五蕴，叫做十二处十八境界，除了身跟心没有什么所言。 身跟心 名字两个，身跟心叫做用佛教的语言叫做色法跟命法，我们已经有讲过，修行就是用两种智慧，知的智慧叫做不模糊观理境界，阿拉玛那多阿萨摩哈多，不模糊观理所缘，了解境界，依照所缘的不模糊观理这个所缘，所以因为不模糊观理所缘，所以动于心在这个所缘，动于心在这个所缘，所以没有烦恼。了解所缘，了解所缘叫做了解什么所缘适合来入定，什么所缘不适合入定，适合入定的所缘就是上马达的业处，修行人如果他念他的上马达的业处，那就如果习惯的话，那就不能够起烦恼，不可能。那观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洞达所缘的自相跟共相。自相就是地是阴，阴珠等等，所以是粘在一起流动，这个是所缘的自相。所缘的共相叫做无常苦无我。 自相我没有听清楚，你再重复一次。自相， 自相叫做每一个人的所缘有他的自相，好像地的自相叫做阴，水的 什么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还有所有的心法明，所有的事法都有他们的相。如果没有想，那就不是真的法。真的法才会有自相。这个杯子没有自相，它的自相就是地说地水火风烟湿等等，那些才是真的法。那个杯子不是真的法，因它没有自相。光这个自相才能够感到那个杯子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思想在是在刹那刹那，如果用定可以看到它的刹那刹那生灭，这个才是真的苦，这个才是真的无我。看不到那就不会知道无常苦的厉害，知道无常苦的厉害才会知道无我。要清楚管理这个道理。那 照清净道论，我们已经有说明有四十种业处，萨摩达的业处，二十二业处叫做萨尼米达，萨尼米达叫做有常相。清净道论是这样说，你有强相，在这里叫做有培养强相的过程。强相在这里叫做 subtle mental image of the object， 所缘的维系的心相还是印象。那比方说，如果你们是修安了半年，那个subtle image 一定要出现，才能够依照清净道论，才能够入定。如果没有这个维系的 mental 呼吸的 mental image， 那就没有办法入定。这个是清净道论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那也什么是别的有常相的境界，就是不净观，摄中无摄不净观有三，有两种，有摄不净观跟无摄不净观。有摄不净观就是身体三十二部分，还是北传佛教三十六部分无所谓。如果有定，那修行人就思维他们的 supplemental image 才能够入这个境界。如果无色不净观就是色谛，那也要出现那个 supplemental image， 不然不能够用这个所缘入定。 你再讲一下什么叫做无色的，无色的 色谛，没有色叫做性， 有识，意识的识， 然后那些色中边处，边处的修行在佛教里面特别清净道论是强调定，定的境界才能够看，定的境界明显才能够看心的过程，分别在心的过程所有的心法，体会到，这个是清净道论所说明的修行的过程。来能够这样修定的境界要很分离，要很明显，所以注意适合的境界来修分离的定，就是色中边处，是 什么定？ 前面 你说要修什么定，要用什么定？ 如果分离的定，sharp， 锋利， 锋利， 锋利。锋利的定， 锋利的定， 下， 所以如果要修比较微细的修行，如果要学定的注意微细的境界，就是深动等等，那一定要学边处，要学八种解脱，要学八种深处，才能够学那个深动的境界。在佛教里面，深动的境界也很重要，一定要学。佛也是用深动的境界来修观，这样他有解脱。菩萨特别一定要，如果要学菩萨的修行，一定要学深动。 不然什么菩萨如果没有行动，那就 那是泥菩萨过江。没有神通的菩萨是泥菩萨过江。 泥菩萨好，叫他泥菩萨。那这个境界在佛教里面就是靠辩处的修行，得 辩处， 辩处，四种辩处， 辩。变出一变， 变出的修行，就是什么是四种变出，地水火风的概念，然后颜色，四种颜色，白红黄黑还是蓝它们是一样，然后光明变出跟有限制宫殿变出都要学，所以慢了慢了家。 这是什么？我听不懂。 慢慢走 。慢慢慢慢讲。我以为你说慢 讲。慢讲不是。 我听你说要学那么多，我听了很害怕，所以我以为你在安慰我说 Nengia， 就是不要害怕自己。 所以人慢慢学，佛学很深很微细，要有耐心，才能够学好。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还是 我们为什么不学个简单的就解脱算了，要学这么多没这么多时间， 那么多杂念，表示心乱。好，那那些业处在清净道路叫做萨尼米达，他们有培养那个萨埵门徒的名字的过程，别的就没有，别的也在里面包括美达、十无良心，都没有这个培养萨埵门徒的名字的过程。因为一切众生是所缘，哪里有一切众生的萨埵的名字？所以平常因为直接修没达，如果入定，多半修行人有一些苦难，修阿那巴年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入定的境界。没达不是不容易，也是容易。如果跟没达很有缘，能够很容易专注心在这个境界，可以，当然没有什么苦难。不过阿那巴年还是比较适合来入定的境界。为什么？如果在你注意呼吸的地方，它的接触点出现那个 supplemental image 光明还是颜色，那你已经知道你的定的功夫相当好。如果它动，那你知道是因为你的香不稳定；它不动，那你已经知道你的香够稳定，那你可以不管呼吸，直接入用它入定。所以你在可以看你的心的功德在外面，看这个微细的想象，就是看了解你有这个微细的心。 你粗鲁的心不能够是为维系的所缘，需要维系的心才能够是为维系的所缘，这个道理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不能够够强调它。嗯， 师父可以问吗？ 当然可以问。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师父，你说出现就说呼吸出现禅相的时候，只要它稳定的时候，它是一个变成，他说它是一个稳定的所缘的时候，那事实上我就是类似把它另外一个所缘境，就是我能够安住观在那个它出现的禅相里面，是不是？就是说变成就像今天它如果出现的是光的时候，事实上我是不是就把它转成我现在就是观那片光，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它稳定，它改变颜色、改变形状，你不能够专注它，因为如果你专注不稳定的所以你的心也变成不稳定。它要稳定，那才能够。如果它稳定的话，那你已经不管呼吸，你直接注意它，那入定。因为你的表示你的心已经相当稳定，你已经不需要观呼吸，你直接观这个常相，常相才是阿那巴念的所定的境界，不是别的所缘。 那师父还有，我弟子有问题是说，我发觉就是说我们在修持心观的第一个阶段，就说愿我没有敌意没有嗔恨的时候，事实上我是住在一个比较跟呼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所缘。 没有错，所以一定要经过那个第二阶段，在所缘会比较明显，所缘不明显没有办法入定。 那弟子的问题是说，那这样子的时候，事实上我只是就是说第一个阶段事实上只是我进入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先决的前方便，一个助缘而已。 你重要是如果你不能够在自己的境界，在你的自己的境界创造稳定的没大相，那你不能够转这个相到外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第一阶段很重要，不过在初学者在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入定，因为所缘模糊。人的所缘是一切众生，不是自己，因为你还分别自己跟一切众生，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自己为所缘。不过还是要经过这个阶段，不然你的没大相不会明显。嗯， 那师父到就是说我要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是说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我可以有一个对自己一个很快乐的心情一直存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所缘锁在自己这样子的境界去观， 转到外面。可以当然可以，所以你已经修这个第一阶段，那你就修比较快，没问题。 那我就安住在我变成我以我自己为所缘的话，我就是关在我自己很快乐的那个相上，我就一直投注影像，把我的所缘一直扣在那个相上面，这样子就好了，是不是？ 没有错，什么问题？你挑自己舒服有静安的感觉，那这个第一阶段不管你是修什么修行，阿那巴念还是边处还是中国禅还是什么境界，都如果不能够放松，如果不能够觉得舒服，你没有办法修。你先要放松才能够修，来放松注意好的方便还是没大。所以你不管你是修什么方面，如果你习惯没大的放松，没大的愉快的境界，你先入这个境界，再你就自然观呼吸，这样定会很明显，因你能够注意呼吸，不勉强让它自然来自然去，所以它会很明显。 因为你有紧张，所以它不明显。 还是你说不明显是什么不明显？等一下 不明显，左缘不明显， 成像跟左缘对我来讲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你的问题在哪里？ 可是你刚才说什么不明显？对不起哦，我现在已经 get lost。 get lost 很好get lost， 那就可以找到路。没有 get lost， 那不会找到路。 只是因为你刚才是在谈那个执心观嘛，可是后来又谈呼吸。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说又用慈心观 mana， 又用那个班纳班纳？我 I don't understand 意思。你是在说后来呼吸变得很自然，还是不过说呼吸变得很自然，还是在谈 mana 呢？还是说已经？ 对不起，他是在针对这位法师的问题，因为这位法师他主修的是安丹念。 我现在不是，我是讲修行一般修行的道理，不是特别讲metta。你没有还没有了解？ 那师傅，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跟metta有关系就是补充他的问题，这位法师的问题，就是Meta 的专注的所缘其实是一种感觉，对不对？ 这个是在如果你已经能够进步，当然你已经不需要，你自然这个感觉出现，你就定在这个感觉，那对象已经变成一切众生，你不分别里面，你不分别外面，你不分别自己，你不分别他。 一切众生的subtle image 其实在 metta 就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不见的。 那感觉跟心跟跟所缘是在一起。 是在一起。 当然。 我知道，因为您刚才提到说一切众生的subtle image 不可能，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可能？是一种感觉， 那是一种感觉，没有错。 不 过它是还是跟所缘在一起。 对。 如果没有所缘，感觉是另那；如果没有所缘，怎么会另那？ 所缘就是从心里。 如果你的所缘明显，那你已经不需要四种缘，你直接专注在那个。所缘跟感觉，那可以入定，没有问题。不过现在还这个境界不明显。 师父，我的层次还很低。我现在只是我念这四个的时候，我只是看到字。只是看到字，就是我的那个我的 image 是 only the words。 他看到字。 那有什么问题？ 我就说 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方法对不对？因为我念的我普通看东西都是有 image， 就是自己的 image， 就跟刚才那位女士问的，女居士问的，说这个我们所谓要那个所谓的相，是不是就是字也是一个相？ 你的所言第一就是你自己，然后破坏限制，那必须再会变成一切众生，这个才是真的没大。不过来修真的没大，你先要经过那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如果你的心不稳定，在所缘不感觉不稳定，那你怎么会成就破坏限制？你怎么会让那个没大常相出现？没大常相出现才能够入定，没大常相出现，因为你不分别里面外面，你不分别敌人，你不分别你喜欢的人，你能够用同一个感觉管理你的境界，不管是你喜欢的众生，你不喜欢的众生，你的感觉不改变。 对，那我现在就是可能是我刚出学的关系，那我现在念的话，我是心可以定下来，但是我看到的这个字，就是我念这个句子，就是看到字出来。 你怎么会看字？你看中国字还是？ 我的英美字里面就是有些字，我念书也是这样子，我念书就是有英美字，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 approach。 那重要是你要感觉那个 metta， 了解怎么这个 metta， 因为什么是 metta， 什么是 metta 的修行 ？metta 的修行就是 apatikula sanya， 亲近讨论是说 apatikula sanya 叫做没有感知的境界，所以你是愿我是。没有敌人，然后没有嗔恨，没有感知，没有障碍，然后再有快乐，那个也是次第。 就说也还归纳有 feeling。 那当然，如果没有 feeling， 那就你怎么能够入这个愉快的境界？feeling 就是愉快的境界，这个是法。 所以我刚才本来想一个问题说，就是念这四句话是不是跟念佛号一样，是因为我可以让先定下来，所以我想我这个问题不对，就是 跟念佛有一点像，不过还是不一样，念佛的境界跟这个境界是不一样。 我现在了解 你念佛你还是要中医如果你要入定，你要放下念佛，你要定在那个感觉，如果还有语言那不可能会有定，你是用语言来培养稳定的作意，稳定的相，如果你的作意相稳定，你已经不需要语言，语言就只是来领导你管理你的境界，如果你能够了解你的境界，你已经不需要语言，在禅定里面，神的禅定里面已经没有语言，不过语言还是领导你往禅定，因为你是用语言，所以你的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语言让你熏你的境界，因你熏你的境界，你就变成这个境界，如果你变成这个境界，那你已经不需要语言。 把那个 meta 的那个 meta 的这个练习，主要是要我要抓住那个感觉，是不是？ 都在一起，你不能够只想感觉，所以一定有也如果有感觉，也有所言，也有心。如果你能够你的感觉很稳定，它没有变化，你能够长的时间留在这个没大的愉快的感觉，你的心身很有静安， 身心有静安啊， 身心有静安，清楚。 你 刚 才要练习很久。 那你鸡去哪里？当然要练习，没有静安那就没有办法入定，这个静安你怎么会，如果没有静安，没有在里面感觉那个没大的愉快，没大的发心，你怎么能够转这个心到外面所愿为一切众生，这个才是真的没大。如果没大还有分别，那就不是真的没大。如果你了解真的没大，那你才能够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他，利益你的家人，利爱他们，没有障碍，没有烦恼，不然你没有办法，都是在小小分别的心，所以要用功，要发心，才能够修好。 定的境界是你不能够今天你决定你要入定，你就马上入定，马上进安，你要多修，你已经修行多久？嗯？ 我觉得我还在门外空转。 要耐心一点，没有耐心了就没有修行。 请问一个问题哈，我所知道的，一个在大智度里面讲，你要修四无量心的话，一定要有空性。那如果按照您的开示里面，你讲的要这些东西没分别，那也是这个样子。那以我们现在这个禅定的功夫还没有入门的话，修这个样子有没有跑得太快？ 没有太快，有太慢。没有太快，因为没大是智慧，没大是属于智慧。你不智慧，你不能够快，你也不能够慢，你要一招次第学，一招方法，这个就是智慧的方法。你不如方法，你不用方便，你没有办法修什么空。用方法才会有空的了解。好，那我们再绕一点。我们要学第二阶段，不过第二来了解修行很重要，所以我还是有用一些方便来让大家了解这个修行的次第，不然模糊管理次第不能够修好。现在希望大家比较清楚，在这个第二阶段才会出现常相意识时，才能够了解没达的境界，能够了解没达的境界，才能够入定没达的境界。就是无量心的境界，无量心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在无分别还是有分别，就是超越冲突的境界。 超越冲突的境界。 爱就是超越冲突的境界，这个才算爱。因为管理自己这个道理模糊，所以你要破坏限制，在这个道理会明显。 破坏限制。 破坏限制。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我们已经有说明 boundaries 就是烦恼跟所缘模糊，所缘不会明显。如果你分别自己跟他，如果你分别你喜欢的人跟你不喜欢的人，所以这个心有限制，这个心不能够修真的没大，因真的没大的境界是无量众生，无量众生包括在里面自己，包括在里面他，包括在里面好众生不好，你所以为是利益你的众生，不利益你的众生，危险的众生，你所喜欢的众生，小小狗狗，小小猫猫，老虎， 文字都包括在里面。 蟑螂。 是蟑螂。利益你的众生，不利益你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这个才是真的没大，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我喜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我可以视为好像我的儿子，我的一个儿子，一样，只是我不可以喜欢我的先生。还是我还是这个真实家，我一切众生我很喜欢，除了这个真实家，除了我不晓得谁，美国人好像导演在 George Bush， 那除了 George Bush 我会爱一切众生，没有这种道理。一切众生全部都包括在里面，里面自己外面可以的，我们利益我们的众生，不利益我们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这个才是无量心。为什么会变成无量心？因为它的境界是无量，在无量境界，虽然有分别，这个分别不会影响无量心。无良心还是会知道，这个是我的先生，这个是我的小孩，这个是我的母亲父亲。虽然这个是女人，这个是男人，虽然知道，还是用对一切所缘动养的感觉，动养的心，来能够入这种境界。先要调这个境界，这个感觉，这个心稳定在自己。所以第一阶段很重要。如果没有稳定的爱的感觉在里面，那怎么会转它到外面？播送在释放里面一切众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能够这样做，再能够减少它，在小小境界，在我们的朋友的境界，我们的家人的境界，那这样能够用爱最美丽的境界，避免烦恼。所以从有量到无量，从无量再要回到有量。因为我们是留在有量的境界，不过来了解这个有量的境界，我们不去烦恼在这个境界，我们要学用无量心。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有提到，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是无量心的定，是佛的别常昧，顺我们无量智慧，来能够用这个心，一定需要智慧。智慧的精髓就是什么？我们已经有提到，就是舍。因为不够智慧，所以不能够用爱跟舍在一起。所以我们很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过我们去烦恼，我们很要爱我们的小孩，去烦恼他不听话，去烦恼因为我们要他要这样，我们不要他要他要那样，在不断的去烦恼。是最明显的烦恼是我们已经有说明，在经的所言，在缘的所言，那烦恼就不明显，对不对？缘的所言， 缘的所言， 那 缘的所言， 烦恼的意思。 所谓远的所缘，就是跟我们关系的远。 对， 你不，你忠心的，你不收的人，你对他不会，生很大的烦恼，对不对？你，嗯，那就是，你起烦恼，你比较很熟悉的人，对烦恼会很明显，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心的自然，所以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是那么重要，它让你修最美丽的境界，爱的境界，不去烦恼。那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不管先是再能够了解什么是真的，没达的修行，在第一阶段还没有办法了解，因为还没有破坏里面外面的限制，还没有破坏我们所喜欢的所缘跟我们所不喜欢的所缘的限制，这个。在破坏限制的阶段才会了解这个爱的平等的心，平等的爱就是没有烦恼的爱，因为爱不平等所以有烦恼。现在清楚了，大家可以接受破坏限制的重要。那破坏限制的修行我们就明天讲，明天早上。因为如果我现在讲，现在我可以讲破坏限制的第一阶段。破坏限制的第一阶段就是跟修爱管理自己很有关系。第一，破坏限制的修行有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开始从最容易的境界到最难的境界。最容易的境界就是转这个清净的爱，我们有感到在自己的境界那个愉快，转到外面我们使用我们所喜欢的所缘，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特别我们所尊敬的人，所以如果有修第一阶段，如果有感到那个内心的快乐，如果能够感觉那个爱的发喜，爱的快乐，爱的静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念，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已经有讲过是一个咨询观的修行的好处，我们的念发观，对不对？有爱那念发观，因为有嗔恨那念变成黑黑的。那我们注意自己的念， 法官小小微笑，像罗汉放松，像佛可以注意佛陀的念念，完全放松微笑。法官，这样我们是为自己的念念，因为我们有深入这个没达的法系，没达的静安，我们已经熟悉这个境界，现在我们转它到外面，用我们所喜欢的所缘，所以这个阶段比较容易。有母亲父亲兄弟等等，特别有朋友，还是我们所尊敬的人， 用自己的孩子可以吗？ 可以可以，很好。 猫猫狗狗可以吗？ 猫猫狗狗不好。如果没有成就培养稳定的所依在里面，那先能够观想猫猫，还是狗狗，然后转这个心到外面，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母亲父亲，可以这样修，再还自己，还是要从自己开始。不过这个只是方便来调稳定的座椅，如果稳定的座椅在外面，再要转它到里面，再转它到外面。 这是一定要是现在是往生人，不是往对往生人。 往生人，最好不要用，因为你不能够入定的境界用有完成的人。这个也是一种我们的心的秘密。未来如果你能够入定，你可以自己看到，你不能够用完成的人来入定。为什么我们估计不讲不讲？你多多学佛法，你可以了解。那先观想自己的面，然后转到外面。这个感觉也观想你所喜欢的人物。一样，他的面脸发光，放松微笑，像罗汉。这样里面外面感觉不改变，没有变化。如果他的面脸不是很明显，那无所谓，重要是感觉继续稳定。如果感觉不稳定，那要一定要用色缘调你的境界明显，不然没有办法。 是不是要一个一个观想，还是要可以好几个一起观想？ 一个一个观想，如果它出现很明显，也意思是你能够用定，因你用定，你的感觉不改变。所以，如果你的感觉能够留一段时间在这个所缘，那你就过到下个所缘。因为你要多多修，那也修也容易，因你有看好几次，所以他们自然会出现，你不用勉强。 请说。开端有一点困难，不过未来就变成越来越容易，你需要他们，马上他们出现。那明天我们要继续下个部分。今天试试看那个第二阶段的第一部分最容易的部分。现在如果跟metta修行缘不是很明显，那在这个阶段也不容易入定。来入定，入metta定，如果你们还没有培养定，在别的境界，在阿那般念还是在边处还是别的境界，如果要用 metta 入定，那要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物。明天我们可以讲，先试试看五个你们所喜欢的人物，如果能够保持稳定的心在外面，那意思是你们已经有成就第一阶段，就是能够感觉很明显那个metta的一块在里面，所以能够转它到外面。所以里面外面动一个感觉，动一个感觉就是动一个心，心改变因为感觉改变。好，那现在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最后一下 休息十分钟。如果我们就是十分钟之后就打坐练习练习那个五个观想五个， 先自己 自己 明显在能够转到外面， 所以今天晚上还是练自己。 如果你觉得相当自己的境界很明显，那你就开始修第二阶段。因为 是一个一个还是五个一起？ 当然一个一个，你不能够五个一起。 你是说挑五个人，可是一个 one by one one by one choose five people？ 那当然、 okay. 五个一起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五个一起one by one， 一个一个，不过每个要出现相当明显，在你能够过从第一到第二，也是一种磨练稳定的作用，稳定的相的修行。 那不能就一个一直下去？ 什么一个一直下去？ 为什么要五个轮流这样下去？为什么不能说一两个或两三个就一直关着两三个？为什么要五个？ 就是专注的修行，这样轻轻讨论，这样说明我有这样教，那你不要比佛还聪明。